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于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吕方演唱的《老情歌》。 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 凤飞飞《采槟榔》。 的树上结槟榔。 王大伟，你把我灌醉。 你把我灌醉。 FIR 月牙湾。 月牙湾下的泪光。 齐秦，冬雨。 不要再编织美丽的哀愁。 杨坤带来的聪明的一休。 困难重重，困难重重，你可不介意。 张靓颖，我们说好的。 我们说 你是我的玫瑰花， 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 千百惠，想你的时候。 我想你的时候。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首先我们来听吕方的老情歌和陈瑞演唱的白狐。 一首老情歌，让往事回荡在四周。那时到如今已无诉可求，这是我仅有的寄托。人说情歌总是老 是守候千年的湖，千年守候，千年无助。情到深处，看我用美丽为你起舞，爱到同时，听我用歌声为你倾诉。寒窗苦读你我，爱是山盟铭心刻骨，金榜花烛却是天涯漫漫陌路殊途。春去春来，朝朝暮暮，生生世世都是你的湖。能不能让我为爱哭一哭，我还是千百年来不变的白狐。多少春去春来，来世还做你的湖。多少春去春来，朝朝暮暮，来生来世还做你的。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 大风一帆引进我的聪明吻， 从流行到经典，心手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 云南风景一轮江此生人多情， 几番惆怅，惆怅有几番， 不让我自怜水中舞。 甜蜜往事浮现在心底啊，多少回忆坠痛我的心啊， 是一首《天也不懂晴》，继续为您带来凤飞飞的老歌《采槟榔》和阿杜演唱的《天蝎蝴蝶》。 树上结槟榔，谁心愿爬上，谁心愿尝。谁先爬上我梯，谁心愿撞。少年郎呀，采想呀，他又美，他又壮，谁能比他强？赶忙来叫声我的郎呀，轻声高呀，啊流水长，那太阳的灿，那对鸟在唱。树上结槟榔，谁心愿爬上，谁心愿尝。谁先爬上我梯，谁心愿撞。少年郎呀，采想呀，他又美，他又壮，谁能比他强？赶忙来叫声我的郎呀，轻声高呀，啊流水长，那太阳已残，那归鸟在唱，叫我俩赶快回家。 不是天生，我想不变，我在每天都变在恍惚间的世界，来年吧，温柔要珍惜我最后生的机会。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于允，继续来听郑毅演唱的贝多芬的悲伤。 这里把最故事想起解开你不平凡的专辑，在夜里天使在你面前将你唤醒，充满奇迹的命运。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白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60号选手开始冲刺，超越，赢了。 Robo 全新 XC60 搭载 Drive E 发动机，百公里加速6.8秒，全程动力不断，随时赶超，即可体验 Robo 全新 XC60， 让驾乘超出您想象。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老歌《杜十娘》由卓依婷演唱，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于允。下面我们来听一首黄大炜演唱的《你把我灌醉》，由姚若龙作词，黄大炜作曲，1994年推出。 开，往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一点痛快，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却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哀。哦，爱让我变得看不开。哦，爱让我自找伤。 千千阙歌，千千阙。 千千阙歌，继续请您欣赏的是徐小凤的粤语歌《一生所爱》。 是无穷尽的温柔，雨就是难言喻的爱，这笑能共你走到片刻静下来，问为何把月掩盖，声听说能否现出将来，说愿缘分尽灯烛，晚风难道你真可以肯定未来，谁是谁一生所爱，曾经你为我为我痴，谁知我又再又再讲，仿佛无从避免的意外， 细雨，包含了多少的禅意，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 是 FIR 演唱的《月牙湾》，继续来听蔡幸娟的《我心已许》，之后是蔡枫华演唱的《叛逆》。 有几小桥初见面，柳丝正长，桃花正艳，你我相知情无限，云也淡淡，风也倦倦，执手相看两不厌，山也无言，水也无言，万种柔情传遍，在你眼底，在我眉间，我心已许终不变，天地为证，日月为鉴，我心已许终。 泥墙上，也有我梦想，我挥笔写上，期望个个传扬，在每处泥墙上，也有我梦想，让世间立刻震动，怪我没志向，心中不觉异样，不要世人明亮，所走的新路是平常无人愿望，常人最深的理想于我绝未欣赏，常人爱的是俗世之分，却非我心景仰，在每处长桥上，也有我梦想，以小刀刻上，提示我旅程漫长，在每处长桥下，我是搭桩，但我知岸的两面，怪我甚鲁莽，只我半人，可笑世俗眼光，只睇到表象，便随时胡言乱讲。常人最深的理想，于我绝未欣赏。常人爱的是俗世之分，却非我心景仰。飘上，也有我梦想，以小刀刻上，提示我旅程漫长，在每处长桥下，我肆意踏歌，但我知岸的两面，怪我甚鲁莽，千夫只我半影，可笑世俗眼光，只睇到表象，便随时和言乱讲。常人最深的理想，于我绝未欣赏。常人爱的是俗世之分，却 一朵花。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贷款需谨慎。 60号选手开始冲刺，超越赢啦！ Robo 全新 XC60 搭载 Drive E 发动机，百公里加速6.8秒，全程动力不断，随时赶超，即刻体验 Robo 全新 XC60， 让驾乘超出您想象。

说 因为你的眼早已说明，早已说明，不要再编织美丽的哀愁，不要再寻找牵强的借口，因为你的眼，哦，因为你的眼早已说明，早已说明。 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动听的歌叫做《江南》，是林俊杰演唱的，2004年推出，收录在他的《第二天堂》专辑当中。 刻的思念，遇到了这里才呈现，缠着我们留恋人世间，你在身边就是缘，缘分写在三生一世上面，爱有万分之一甜，宁愿我就葬在这一点，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念念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生气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的脸，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浓，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三生三世是台湾歌手孟庭苇作词并演唱的歌曲，1993年发行。这首歌唱出了对于爱情的坚守。 冷风吹散了一季的梦，来来去去的我，红尘中浮浮沉沉的爱，而我在远处停留。寒风吹落了一地的秋，隐隐约约的痛，人群中起起落落的梦，有你在远处等我。任凭我的心走走又停停，你却从不曾放弃，用尽生三世的真情换来一世的美丽，任凭你的情从不曾忘记，而等待却是无期，用尽三生三世的真心换来一世的回忆。 阙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千千阙歌， 听到的这首歌是叶倩文演唱的《红尘》，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千年阙歌，我是于允，继续来听王杰演唱的《伤心1999》。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书香满中华》，朱海作词，胡廷江作曲，黄晓演唱。

休息一下。 耶！ 下面继续来听张靓颖演唱的《我们说好的》这首歌，于2007年推出。张靓颖希望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爱情里走失的朋友，尤其是那些明明是两个人从校园里走出来，却在人海里变成只有一个人的故事主角。 好吗？一句话就哽住了喉，城市，当北京的海市蜃楼。我们像分隔着一整个宇宙，再见都化作乌有。我们说好绝不放开相互牵的手，可现实说光有爱还不够，走到分岔的路口，你想 你想 的将会成为别人的梦。又到分岔的路口，你想做我想要，我们都强忍着不 再入赴听的小感动，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 大风雨翻你随我的愁眉吗， 从流行到经典，心手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 江南三月烟雨愁，听听人间四月锦似天，听听鸟雀呼情五月花，歌如春潮，曲似花海，每天一首春天的主打歌。千千阙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早五点到七点叫醒你的耳朵，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余云主持，千千阙歌，唱尽春日好梦酣。 今天的千千阙歌春日主打歌，为您送上的是方大同演唱的《春风吹》。 吹红了桃花，吹绿了柳树。你在路上总会安慰谁，吹醒了青蛙，吹来了燕子，我在城里刚好缺了水。你纵然带来地下的玫瑰，能否收回地上的滋味，有人照顾玫瑰。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醉我想醉，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东篱舍东枝睡，原上草春风吹，让夏天别凉水。吹过玉门关，吹过南泥湾，你在北方注定抛弃谁。吹走了河水，吹散了云堆，我在世界不巧背着谁。你可以纵用三月的梦泪，能否保证十年的约会有人放生不归。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对我想醉，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东篱舍东枝睡，月上草春风吹，让夏天别睡。 是一首谭维维演唱的《往日时光》。到这里，今天的千年阙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明早我们将继续欣赏到以下精彩好歌，容祖儿演唱的《小小》， 我的心里从此住了一个人， 庾澄庆《改变所有的错》， 改变所有的错让我从头爱过， 张碧晨《年轮》， 数着一圈圈年轮，我忍受将心事都， 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莫文蔚阴天， 感情不就是你情我愿，最好爱恨却凭良不相见， 孙燕姿绿光， 毕竟让你长期却不去熟悉，在这公里的记忆， 黎明一生痴心， 一生痴心一场梦， 蔡依林日不落， 我也送你月后落的想念， 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 徐小凤秋水伊人， 望穿秋水， 七乐团离歌， 为什么温柔只剩离歌， 孟庭苇去吧我的爱， 如果你是如此远远于世， 张德兰春光美，郁可唯王铮亮星月，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五点到七点千年阙歌节目当中。 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千百惠和陈美薇合唱的《想你的时候》，你把这首经典老歌作为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我是于云，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明早我们再会吧。 当我想你的时候，我的心在颤抖，当我想你的时候，泪水也悄悄地滑落，当我想你的时候，才知道寂寞是什么，当我想你的时候，谁听我诉说， 当我想你的时候，我的心在颤抖， 当我想你的时候，泪水也悄悄地滑落， 当我想你的时候，才知道寂寞是什么， 当我想你的时候，谁听我诉说，我也曾醉过，也为你哭过，爱情如此的折磨，究竟是为什么，漫漫的长夜，我穿起你的沉默，你要 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早五点到七点叫醒你的耳朵，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于云主持，千千阙歌，唱尽春日好梦酣。 长奏十年，相约访山。5月5日，厉害了我的。